2022年啊，记住系唔好写错啊 ,1 月4号嗨。 真系争少少，好彩你开头先啫，如果唔系我又唔小心讲错咗啦。 而家啲出 post 我都会提自己记得要改年份，因为以前错过啦已经。 啲系严重嘅错定系冇乜所谓。 冇，我哋嗰啲节目出 post, 譬如出 playlist 啊，或者嗰个嘉宾。咁你知如果出咗，咁大家睇到已经有人可能留言或者歌名嘅话，你又要抽返起。即系你又抵唔住嘅，咁你始终系错咗嘛，咁你梗系要换啦。错你认啊，系咪先？ 冇错，咁亦都唔好搞到人哋都一齐错啊嘛。 系啦，咁就提自己咯，要。所以今次啲转年份嗰啲就提得清楚啲啦，咁咯。 我发现琴日有一样嘢咧，唔记得咗同你讲，系我一路咧，即系我发现我个人真系记性越嚟越差啦。就系我一路咧喺放假，即系讲紧一月一放假嗰两日咧，我记住翻嚟一定要同你分享。 过咗一年啫，你又未大一岁， 过咗成年啦，跟住然后就唔记得咗啦，咁样。咁但系咧，因为事关一月一嗰日咧就好 well plan 嘅，嗰日系即系难得有一个假期系。我同埋班朋友都可以一起享受全日嘅假期啦。咁所以我係早过平时返工嘅时间起身。 打牌 去打牌， 即系八点几 系啦，八点几起身，九点就去到朋友屋企食个早餐就开始打牌， 好开心啊！ 系啦，咁啊，亦都打完牌之后，证明咗呢一年嘅运气唔系咁好啦。咁啊，但系希望当挡咗啲劫咁样。 我甚至打咗几个钟， 咪 朝早。又当你食完早餐十点零开始咯， 十几粒钟。 哇！ 唔系我哋嗰日系好 well plan 嘅程度，系我哋度晒我哋嗰一啲节目噶啦。我哋嗰系有时间表， 圈圈 有时间表跟嘅，即系打牌系其中一个最主要嘅环节啫。咁我哋打到中午咧，因为你知道一月一号系好多嘢发生嘅。咁平時打牌呢，我同啲朋友就鍾意開住啲歌嚟聽咁樣啦。咁但係因為嗰日好多 show 睇，事關有個朋友係好鍾意韓國嗰啲嘅 artist 呢，啲韓星呀、韓團咁樣。咁1月1嗰日呢，韓國有一間嘅公司呢，就佢係有一個好長嘅 show 嘅，有成七粒鐘咁長嘅。咁即係將啲韓團佢哋自己旗下嗰啲 artist， 即係嗰啲 Super Junior 呀咁嗰啲咧就晒冷，有好多嘅拍咗一啲 live 嘅MV 啊，咁样成嗰啲啦。咁然后咧，我就因为我好老实讲，我从来都唔系特别留意韩国嘅音乐圈。咁我嗰日咧抱住一个心态就系阿当。学下嘢啦，睇下人哋嗰啲一月一号嗰啲大 show 系点做噶啦，咁啊望下啦，咁样咁啊，跟住一路见到跳跳跳跳跳，我发现真系好劲，人哋啲镜头真系好劲啦，即系原来同香港，即系我哋近日都睇好多香港嘅一啲演出啦，即系都系追住啲团体去踢佢哋跳舞啲 shot 啦。原来嗰个级数真系仲系有段距离嘅，我觉得。咁但系。我发现有一样再特别啲嘅嘢系唔系讲緊啲 cam 嘅问题，而系佢哋节目嘅编排上嘅问题。 七粒钟嘅啦嘛，佢根本就系预咗你一月一号大家咧，即系倒数完第二日瞓醒可能有啲party 啊咁样，预你开住可以喺度睇。 开住又唔使睇实佢嘅，可能系你可以一路做下其他嘢，食下嘢，倾下偈，玩下嘅时候、又有歌听到咁样，咁间唔中望下个电视嘅。嘅时候，哇，又好精彩啦！啲 跟住有啲自己中意嘅 artist 嘅出场，你又会大家有得讲啊，咁其实都几叻啊！呢个 冇错。咁啊，喺呢个七粒钟嘅 show 入边咧，其实头一半咧我都冇乜留意，因为都系不停咁样有啲韩团出嚟，咁我又唔系话真系好熟悉嘅，真系比较认得系嗰啲以前我嗰个年代咧 BoA 嗰啲 BoA 嗰个年代，你谂下，即系 Super Junior 呢啲咁我会识咯。咁但系即系再新啲嗰啲我就 To Anyone 啊嗰啲 冇嗰间公司好似唔系。唔係嗰間嘅，咁但係再新啲年代嗰啲就真係唔係好追得貼嘅。咁但係呢完咗頭半 part 呢，原來佢後半因為七粒鐘咁長啦，咁原來佢後半 part 中間會有啲乜嘢嘅環節呢，暫時啊，我喺香港好似冇見到呢一類型嘅節目製作同你好有貼身嘅關係，就係、是、DJ show。 哦，即系讲紧嗰种 DJ show， 唔系我哋而家电台节目喺度倾偈嗰种啊，真系打碟嗰种。因为佢哋韩团好多成员咧，尤其一啲女仔咧，原来佢哋都会有去学打碟，识得打碟嘅。咁嗰日咧，佢 DJ show 啦， 系啦，就系 DJ show 嗰啲啦。咁然后咧，嗰日咧，佢头后半咧就开始有啲间场，就系揾咗好多可能佢哋。好多好知名嘅 DJ， 咁然後就去打一啲佢哋旗下嘅 artist 嘅歌啦。咁但係中間又會涉一啲歐美嘅歌曲啦，因為你都知道其實韓國嘅音樂圈好某程度上都比歐美嗰邊影響得好深。 都 係 因為佢哋做嗰啲我哋有 study 過少少嘅，因為我有諗過 EDM Friday Mix 星期五個環節咧係做韓文嘅試下，咁仲 study 中啦，學習。咁但係嗰種佢哋嘅音樂少少 background 就係佢哋好早期嘅時候呢都真係揾好多美國啊歐洲嗰邊一啲嘅 producer。 冇錯。 嚟到去即係叫做好似點樣講呢取經啊，即係佢一齊去做然後交流合作嘅時候慢慢學咗嗰套就再變自己嘅嘢。 係甚至乎後期都佢哋有啲 featuring 都係揾返外國嘅一啲 artist 一齊合作啦。 咁佢哋嗰種你聽到韓團嗰啲叫做 EDM trap 囉，多數佢哋會叫做係啦，即係佢 trap 前面會再加 EDM， 即係嗰種係再可能 commercial 啲或者 signature 你知道係韓團跳舞㗎啦嗰啲咁樣。咁但係佢個 genre 本身會貼近返 trap beat 嗰種嘅。咁、 okay. 但係佢又唔係真係 hiphop 嗰種 trap， 亦都可能同一啲真係純 trap 嘅有少少分別，佢會 pop 少少嘅。 OK， 咁所以即係韓國嘅嗰個先，我大概去到就係呢度啦。咁跟住，但係有啲咩 hit 嘅歌或者點樣就另一樣嘢，因為佢哋有呢啲歌，其實佢哋嘅 club 會或者佢哋嘅音樂節會玩呢啲歌係好合理。即係你一講我就覺得哦咁合理。你諗下當年其實 Big Bang 好紅，最癲嘅 Bang Bang Bang 得得得得，即係嗰只歌咧。其實你喺台灣啊、香港啊嗰啲 club 咧，都係會玩嗰只嘅。 冇錯。 係啦，即係佢哋係紅到嗰啲歌係可以根本係好適合喺嗰啲場地度玩嘅。咁你就會知道係咯，即係佢哋而家咁多產量、咁多團體。嘅時候係好 make sense 咯， 其實同埋呢個趨勢近年喺香港你都會發現有啲出現，就係咧而家我哋好多香港組合嘅歌咧，好多時候都會你會見到個班底，點解個名咁得意嘅咧？又有啲瑞典咁樣嘅音樂團隊咁樣嘅名噶嘛？其實而家我覺得係咪都會有少少似係韓國嗰一種製作模式，就係、是、可能做呢一類型一啲快歌啊、跳舞歌嘅作品，就會揾嗰一啲嘅團隊嚟做。咁但係即係講返言歸正傳，就係、是、我嗰日去睇到嗰個 show 呢，就係、是、見到啲 artist， 即係除咗平時你見到佢喺台上面勁歌熱舞嗰一種之外呢、原來佢哋會開始有更多嘅嘢俾你睇到，即係唔係淨係跳唱佢哋嘅作品，係佢會有一啲真係再音樂性少少，就係打碟啦，真係好似你嗰啲咧，即係 EDM Friday Mix 咁樣咧，就喺度會 mix 咗唔同嘅作品，跟然我就真係開始，因為自從認識你之後，我本身對呢啲嘢冇乜研究，係 嘛？我導咗你 啊，係啦，跟住我就開始真係認真喺度睇。跟住然後同啲朋友喺度研究啊，其實佢嗰部機嘅轉盤係做乜嘢嘅呢，佢扭緊嗰啲掣係放乜嘢呢，終於開始有少少概念。 有冇得可以話到俾人聽嗰啲咩即係 show up call 咁樣？ 咁我梗係冇你咁叻啦，我唔敢班門弄斧啦咁樣。咁但係我即係大概我會同佢哋講，即係佢哋以為呢即係仲有好多人以為咧，嗰個轉盤咧，你捽佢就會有嗰啲滑滑嗰啲聲 噶嘛。其實有嘅，其實有嘅。 係啦，係可以咁樣做，但係其實嗰個轉盤亦都唔係淨係用嚟做呢一樣嘢噶嘛。 因為嗰個轉盤佢有好多唔同嘅 size 啊嗰啲啦，咁有一啲你會見過係真係好似模仿黑膠嘅嗰種形狀啊，嗰啲 turntable， 咁嗰啲就真係會俾啲 DJ 做 scratching， 即係 scratching 係一種叫做即係大家成日講質碟咧，即係佢可以話係打碟裏邊其中一個，我形容。一个派别啦，即系佢有一啲歌嘅时候，佢可能特别会适合到捽碟嘅呢一种嘅 skills 喺里边，系完全另一套嚟嘅。我真系有谂过之后再学啦，我觉得好 advanced 嘅，因为牵涉到个 skills 同埋你嗰个 music sense， 因为嗰样嘢你系冇得，你系凭感觉噶，有啲你有晒。就好似你學功夫，你學曬降龍十八掌、十八式之後，但你點樣出招，你係好睇你嗰個現場 比武時候的個狀態咁啦，我會咁樣形容啦。咁嗰啲我印象中通常可能 hip hop 啊，或者你有啲 dance battle 個 DJ 打會用多啲嗰啲嘅技術多啲嘅。咁譬如你 EDM DJ 打嘅嗰啲就會少啲用到咯，唔係冇嘅，但係會少啲咯，即係相對地。咁嗰個盤係咁啦。咁但係如果你唔出碟嘅嗰個盤係攞嚟，其實你 play 一隻歌嘅時候，你追翻拍子。 係啦，嗱呢一樣嘢就係我同我朋友嗰個咧好大嘅誤解，就係咧行外人咧，佢會覺得，咦？其實到底佢打緊啲乜嘢咧？佢即係我哋都會有種，即係我見得多就開始明啦。但係佢哋會仲係問緊啊，佢到底打緊啲咩咧？佢都係播緊嗰隻歌出嚟啫嘛。佢明明捽緊個轉盤，又冇滑啊滑啊咁樣。咁我就開始解釋，哦，原來個我終於識得講就係、是、啊，其實個轉盤咧係愛嚟俾你 transition 咧兩隻歌，你要中間轉接嘅時候，佢要對翻啱個 beat 用嘅。 係啊。 咁跟住，然後我就開始覺得，嗯，做咗呢一年節目同你做 partner 咧，我終於冇枉費啊！但我都只是可以讲到咁多咋。 是因为同埋有时候你见佢转嗰嚿嘢，因为可能佢隻歌佢未必由第一个音开始佢攞嚟做 transition， 可能攞隻歌中间某一啲位嘅。咁、 嗯、 佢、 嗯嗯、 就其实嗰个盘有啲好似一个导航咁咯，你就可以将个 track 你就可以向前向后褪去你想要嘅嗰个位置咁咯，系即系佢一个导航用嘅一个工具咯。如果你唔捽碟的话， 同埋我开始明白咧，以前我问过一啲好肤浅嘅问题，我就系曾经即系会睇。即係同啲同事咧喺度睇研究 DJ 蘇打打碟咁樣先算啦，跟住我哋就會喺度講啊，其實到底佢打緊咩咧，都唔係好見佢會鬥個 panel 嘅、哦，即係佢好似個人跳多過佢會鬥個 panel， 咁我先發現原來打碟根本唔係要長期兩隻手。撳住副 panel 嚟打碟嘅， 唔一定噶、啊，因為有一啲嘅做法係佢哋著重個 music flow 嘅，即係歌同歌點樣 transition。咁嗱，你一隻歌三分鐘，佢有機會中間真係有一啲 break 位，佢唔需要做啲嘢嘅。咁可能再加上可能演出前嘅事前 plan 好曬咧，咁、 嗯嗯、 所以佢中間係可以有啲空間，攞支麥講下嘢、拍下手都會有嘅，係啦，即係特別一個 well plan 嘅一個 DJ set。咁但係有啲好 ad hoc， 即係佢冇㗎，我有100隻歌帶咗去，到時就睇狀況轉咩歌，咁可能嗰啲會忙啲啦，因為佢按翻現場個 crowd 嘅反應，而家隻歌去到咩進度，然後喺自己個 library 度揾歌。現場揀嘅就唔係預先 plan 好曬，咁呢啲可能就會忙碌啲咯，係、 嗯、 啦。咁你有時見佢扭嗰啲掣係扭啲咩？就係、是、做啲 transition，、啊、即係通常有主要啦，有四粒掣啦，即係嗰啲叫 EQ 啊。你好簡單理解，即係高音、中音、低音咁。佢、嗯、有時轉一啲歌嘅時候，可能你掹走播緊嗰隻歌嘅某一忽，然後就。俾多啲下一首歌嘅某一忽，系、 哦、 啦，咁样去做 transition， 咁有一粒系 effect 咁，通常都系扭呢几粒仔，所以叫做咩？成日扭一扭，但系扭扭扭嚟，但系你好似唔知佢做紧啲咩？ 系啦，好似突然间好刻意咁样要扭一下，好大力嘅俾你睇咁样。 系啦，咁嗰啲一啲演出上嘅 skills 扭俾你睇，咁都有嘅，咁有呢啲睇下咯，系啊。 到后尾我见到你原来都会好大力咁样扭嗰粒仔，我先发现原来系真嘅，原来唔系扮嘢嘅。 笑也敢跟你飞车切磋，偏偏要我安坐，文青得似公仔也好，很有火。你估中几多？当你越是看轻我，你越难揣摩。要优雅可更端庄，要火爆可武装，不固定在框框中等上锁。What you waiting for？But I'm killing anyways, 'cause you know I'm a pro. So let me break it down, take it slow. Let me show you how to reach and down the show. 当你越是看轻我，我越难揣摩。按一按 F 五好吗？擦身你的耳朵，只要活着，终可改写结果。What you waiting for?

J1M3 同埋 Liam Wong 嘅呢首 Lost in the Woods， 一路迷失咗喺个森林里边，可能因为你唔知方向，又或者可能因为你觉得自己未有成就，甘于俾自己迷失，再寻找一下先。 过了这些年，他没有成功，但不肯回家，朋友都问他会去当雷吗？不能如何回答，眼泪却掉下。成长的苍白，一直默默在等待的爸妈身体开始变差，一直不肯乖乖听话的他心里开始害怕，终究要长大，一直想到达那梦中的童话，这世界世界可以变得很完美，却因为开始迷失而渐渐感到疲惫，别想要救谁，也不要再后悔，没有谁对不对，曾以为他的世界可以变得很完美，却因为开始迷失而渐渐感到疲惫，别奢望有谁能给自己安慰，独自一人颓废，这世界世界太多牵挂。 嘅名字系潘宇谦，用呢首作品去讲佢过去音乐嘅路啊。歌曲名字叫做《奢望》。可能啲人会问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啊？有啲答案咧，其实自己知道嘅，只不过系唔知点解做唔到啫。 让我问理论精神有没有？各自有一路跟住感觉走。也许这一秒可见一见他就够，让宽放慰藉心在半夜缺口，等某一个真相赶我走，熟悉的找个角落在手。多么想跟他公开地得到这世间的祝福，藏在这幽谷每块峭壁写满伤， 即使喜欢他 一双眼 如地那错，就算始终没法心中习惯失守一个渐渐的 路口。 I'm crying for you, you know. 听完呢一首由 Gentle featuring Edgar 嘅作品。填词有陈咏谦，作曲 Edgar， 编曲 JNY Beats， 监制舒文。歌曲名字叫做 I Know。 出生根本已痛，从孩提到青春满满刺痛。观摩一切的扭曲，拼过命也无用，默默在思考，看着那残破的钟，假使别探问才能放松，又为何而沉重，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现能要眼最合成河，愿每点思潮悠悠为你慰藉痛苦吗？当生活无路，天地无望，太坎坷，不必过于莽撞。

成，我哋今日呢位嘉宾佢出新碟啦。 系啊，斌神出完新碟，总结完过去之后，唔知佢又点样展望未来呢？所以我哋今日谂咗呢句俾佢啊，展开新一页考流。 嗯，我相信听日一定会更加好天嘅啫，系咪啊，哈姆太郎？ 松音乐今日嘅嘉宾咧，有 Misha 叶巧林嘅。 展开新一页， 叶巧林啊， 好好啊，咁都俾我谂 到。呢一页就系新一页啦， 即系呢一页卷轴啊嘛，你想讲？ 系啦，冇错。 多谢晒啊！喂，但系咧，你每次咁样都系送一个咁大嘅卷轴俾我咧，我屋企已经挂咗三个啦。嗱，我真系冇个墙冇咁阔啦，我真系搭住佢嚟摆啦。 证明你系一个幸福嘅小朋友。 证明我比较勤力。 你喺我哋手上面系得到咗四卷啦 。你都是收得多的嘉宾来的。 但是 我觉得你们应该可以考虑一下将它缩细版。 都真的迷你卷轴的。 因为我这样再搭上去真的不是办法。 不是办法了。做多几年之后有十几二卷在这里。 一年如果出四只歌的话我2022年如果出四只歌我八卷的了是不是点搞、啊？ 你真系冇，你冇将佢卷埋，跟住然后塞喺啲笼底啊，嗰啲床下底啊。 我觉得咁样好唔 respect 你哋嘅心思咯。 唔紧要噶，我哋唔会知 道。我哋有谂过将佢变成另一种礼物嘅，即系除咗卷轴之外。 系。 不过一路谂啊，即系我谂过啊，会唔会喺件 T 上面有咧？咁但系你知啦，如果我哋 T 好贵 ，T 唔系贵都系其次啊， 偏唔切啊。我肯定可以讲俾你听，如果 T 嘅话，我会嚟做睡衣。 O、okay, K， 都好啊。起碼有得穿 下 OK 啊，會穿下啦，係咪先？ 係嘅， 係啦。 但係卷軸，我覺得係霸氣啲嘅。譬如一個新人嚟到收到一個卷軸，我覺得哇正啊！但係一次就夠咯，我覺得。 係好啊！我哋有呢一個嘅顧客嘅意見，我哋可以新一年諗一諗呢一樣嘢。 好啊！ 我哋點樣變啊？咁啊，我哋送呢個展開新一葉巧林俾你咧。咁啊，即係呢張碟就總結咗之前，我哋一間亦都即係講碟嘅時候會講到啦。 嗯、 但係喺真係即係下一年會係有啲咩嘢發生？ 哦，想做好多嘢啊！ 系， 其实因为我二一年我做咗好多新尝试，咁去到二二年，我自己喺音乐上面嘅一啲 project， 我会想去实践啦，有啲想法啦，咁但系呢啲都要同公司好好咁样商量，去点样去真系实行到咯。咁我就谂得比较宏伟啲，比较大啲嘅，咁但系如果真系要实行，就睇下公司点样配合啦。點樣去做 有啲咩自己嘅諗法係已經有喺度噶啦？ 譬如如果我可以出一隻 concept 嘅碟，你話有幾好呢、 啊、 世界幾美麗呢因為其實我出過嘅兩張專輯啦，咁佢都係三年時間去先出到一隻啦。咁、嗯、如果我可以真係有一隻係或者兩年啦，俾時間兩年啦、嗯，去出到一隻自己真係好想去連貫曬好多嘅故事擺埋一齊，成一個統一嘅 concept 去出咧，咁我都比較想去依個方向咯。嗯、 但係其實今次即係雖然話嚟緊好希望出到一隻 concept 嘅大碟，但係今次出呢一張專輯咧、嗯，雖然唔係名義上嘅 concept 嘅大碟啦，但係入邊都有啲 concept 嘅，即係貫通嘅。 係啦，都貫通，即係例如《深秀》兩隻作品咧，都係會貫通到。嗰、那個古仔啦，或者佢啲角色設定啦，當中又會有一啲即係音樂上個編曲上會有啲玩法嘅諗法喺度啦。 亦都有呢個水質女生戀愛連續劇啦，嗰、嗯那個都係三隻歌連埋一齊啦。咁其實佢哋分開都，我諗呢一隻我今次出幾隻碟係記錄咗三年嘅一啲轉變咯。咁呢個大啲嘅 concept 就係一個轉 Misha 嘅轉變。咁、我自己都開心嘅，即係當為係一個嘅記錄，自己嘅三年嘅一個記錄，睇住自己點樣由比賽之前嘅自己點樣，比賽之後嘅自己又係改變成點樣咧？咁呢隻碟都好好印證到、見證到依啲事情嘅發生。 但係如果你話下一年啊，即係希望做到一隻 concept 大碟，你想將 將嗰個 concept 係擺喺邊一個位置，即係可能編曲上啊，定還是可能係啲 message 上啊？ 喺音樂上邊嘅，自己唔知啊，我好希望可以做到音樂劇元素嘅嘢，放咗落一隻碟度，但好難做嘅，真係我知道好難。咁所以要睇下點樣可以將我依一個想法俾大眾可以接受到咯。 你話難嘅意思其實有冇話一啲邊啲嘅環節或者範疇上面係？ 你將一個音樂劇嘅成個故仔擺落一隻碟度，究竟即係有幾多人做到咧？咁依樣嘢都難啊，又要諗一個故事係點樣樣啦，歌上面應該怎樣配合啦，還有周邊的東西，如果一個音樂劇的話，是不是會實行到有一個微電影啦，或者一些的，因為如果是音樂劇 visual 很重要啦，你要接貫通到整個故事啦，這些是很多的因素你都要考慮的，那究竟怎樣實行呢？ 我不知道，那我現在也都是一個FF 來的，因為我真的也都未跟公司開到這個會啦，因為這段時間大家都很忙啦，完咗一个忙嘅时段之后，就希望可以同公司沟通到究竟点样发展落去咯。可能2022年发生嘅嘢，并唔系我而家讲紧呢样嘢嚟噶，因为始终系个 FF。不过就而家一刻就同你哋分享一下我嘅一啲想法， 谂法出嚟啦，顺便渗啲俾公司听。 系咯。 但呢个嘅谂法有冇话追溯翻几耐之前，其实都有类近嘅念头，就想有一啲即系我音乐剧嘅一种方式放在自己的一個不是只是一隻歌了，是可能一隻即概念碟裏面。 我想我入行咁耐都一路都冇乜去咁樣諗過嘅，直至到係因為喺2021年裏面好多嘅音樂劇嘅表演做過啦，亦都大家接受我啊，原來 Misha 呢位歌手可以唱到音樂劇嘅喎，咁我就好似打開咗一對門咁樣，咁令到我覺得其實我可以喺呢一方面去發展落去咯。 即是一些自己经历过的东西突然之间摊翻成。 因为我以前的自己我会成日将我的 classical 的古典的元素去收埋的，很少去将它放大摆在我自己的音乐上面咯。因为始终我自己觉得是classical 古典呢樣嘢喺我唱流行曲嘅時候有少少阻礙嘅。當我尤其是我一入行嘅時候啦，咁嗰個唱法亦都唔同啦，表達方式有少少唔同啦。咁但係經過咗咁多年之後，其實自己都會愛翻我自己學嘅嗰樣嘢咯，唔再收埋嗰樣嘢。尤其是喺比賽嗰時候放出嚟俾大家睇到，哦，原來大家中意依樣嘢。咁亦都係因為依樣嘢先至係Misha 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咯。 係咯，即係嗰樣係屬於你，亦都係你真係花咗好多時間鑽研一樣嘅能力嘅時候，可能嗰個關係自己俾自己覺得啊，唔知道人哋接唔接受到咧咁。 係啊，會唔會好奇怪咧？係咁，但係而家就打開咗呢對門，就覺得啊，其實應該去 embrace 呢件事咯。 咁概念上有諗做呢一種嘅類型啦，其實有冇一啲合作嘅單位，其實自己一路都係有 FF 過，哇、啊，都好想同呢啲無論係即係唱嘅又好，創作嘅人都好啦， 好多啦， 想困嘅咁樣， 好多其實真係好多，但係唔知道有冇咁樣嘅機會咯。希望我2022啦，可以同更加多唔同嘅單位合作咯。咁其實如果你話同其他嘅歌手去 crossover 咧，我的確都有嘗試多咗嘅，因為有啲 project 啦，就揾嚟有 Gareth T 啦，去同我一齊 cover 一啲歌啦，亦都有揾 special 啊，又揾義文啊，咁其實我覺得依啲咁樣嘅crossover 係好好玩嘅事情嚟噶，咁但係其實 cross 唔 crossover 到咧，都有好多因素嘅， 即係好多嘢考量， 都要好多嘢，係又要傾翻嚟嘅好多嘢，咁所以依啲都希望喺2022年可以更加多咯，咁就可以認識到多啲嘅新朋友，或者喺音樂產生出嚟嘅火花亦都會多啲咯。 係，或者係喺一啲即係現場演出，可能就會比較可能機會彈性大啲，叫做即係有得可以邀請你做嘉賓啊，或者係 啦， 係 可以揾我啊。 其实啱啱嗰次自己嘅 concert 即系经过咗之后，有冇都即系叫沉淀完啊？有一啲嘅嘢即系感受啊，或者嘅得着等等，已经都 可以即係已經講得到咁樣沉澱過後。 咁沉澱過後，而家覺得好想開一個更加大、更加多長嘅 concert 咯，好唔夠喎、啊，自己覺得一晚嚟講，同埋即係我多 for 我一個表演者，我覺得好唔夠厚咯。我好想再多啲咯，又或者可以请多啲更加多嘅嘉宾上嚟可以唱歌咯，亦都系将呢个音乐剧元素嘅嗰一 part 可以再更加放大咯，系呢啲都希望我未来可以做到嘅嘢咯。 系咪因为一日嚟讲可能有好多嘢要顾嘅话，去到真系识得 enjoy 嗰一个音乐会嘅时候， 少啲噶，即系如果可能开第二场嘅话咧，会玩得更加放咯。始终第一场都会紧张啲啊嘛，话晒都系人生嘅第一次自己一个 solo 嘅 concert， 咁比较好着紧。同埋我亦都觉得今次排练嘅时间，我觉得唔够，即系我真系觉得唔够，因为之前嘅就系做啱啱做完音乐剧啦，咁真系得翻两个几礼拜去排我呢个 concert， 咁我做紧音乐剧嘅时间里边咧，我又唔想分心啊，因为我唔想为咗练我自己啲歌咧，跟住又。搞差咗我自己嘅音乐剧嘅 performance， 咁变咗我要完咗嗰样嘢，跟住先至去铺排我自己嘅 concert 啦。咁得咁少嘅时间，我觉得我未做到最好俾大家睇咯。咁但系都好多人都话都 OK 嘅，咁其实都见到你好多嘅面向嘅。咁但系我作为一个表演者，我想完美啲咯。 但 review 翻啱啱呢一次个人嗰个 concert， 会唔会话觉得自己有边一啲即系下次再搞一个大啲嘅场地或多啲嘅场次嘅时候，有啲咩嘢元素自己想私心呃多少少落去咁样？ 一定系音乐剧啦。 嗯。 依、這个想大啲咯。最好有啲 orchestra 啦， 或者最好有一个个人嘅音乐剧啦， 谂起都开心啊， 仲好系嘛，搵到咁大，咁呢个真系都系自己嘅 FF 咯，相信希望有一日可以做到啦。即系你谂下，如果好似张学友咁样，佢可以真系摆咗上去自己嘅 concert， 哇， 几过瘾啊， 几正啊， 同埋亦都好似系好耐冇，即系香港冇出呢一。类型嘅东西嘅呢、一面系即系都期待 Misha 你可以再带俾多啲俾观众睇嘅， 同埋呢啲 FF 系需要嘅，即系虽然未必话可能咁快一年内即刻做到，但系你 筹备好耐 嘅，系啊，你谂下去到有一日突然之间咧有一个机会一出现咧，你就因为你之前你谂过 FF 过嗰啲嘢咧，你就可以全部拱晒出嚟咧，可以嗰件事就会发生噶啦， 系啊， 系好需要呢啲噶， 系啊，我猜个古仔啊，你可以 sell 下桥俾 我，呢度啊，前面你前面坐一个编剧，佢叫 Boss。 要写古仔嘅嘢，呢啲系可以再谂嘅。呢啲又系 真系，我哋咪后可以倾下。我真系好想要一个古仔， 系 啊，因为我可能喺音乐剧里边玩上瘾啦，就觉得代入另外一个角色系一个好好玩嘅事情。 系 咁，亦都喺2021年嘅时候就拍咗一个微电影啦，咁做咗一个另外一个角色啦。我发觉做。去演绎另一个角色嘅时候，虽然嗰个角色唔系你，但系都系你咯。你明唔明？你明唔明我讲咩啊？ 明嘅。 即系可以 explore 到嗰边。如果我系一个咁样嘅人，我系会点样去 react to 呢啲发生周边发生嘅事情咧？我觉得好好玩、啊。 因为现实中嘅你未必系咁，但你又将一啲自己经历过嘅一啲感受或者谂法放入去， 摆出落去嗰度咁样。 即系嗰种又系你又唔系你嗰种，就系呢个状态。 系啊，好好玩啊！咁系啦，我希望将来。即係有一個古仔嘅話，我可以飾演到出嚟，唱出嚟，做出嚟俾大家睇，會好好玩咯、 啊。哦，呢、這個係咪自己都估，即係冇可能冇想象過，對於即係演即係 acting 上面嘅一個咁嘅感受咧？ 冇啊，我諗以前讀古典嘅時候，當然啦，我哋唱嗰啲歌全部都係一啲古仔嚟㗎啦， 係 咁有啲歌劇都係古仔啦，咁但係嗰陣時就冇諗到咁深入㗎，真係唱嚟講都其實我哋專注多啲係唱咯，唱啊嗰啲字啊，咁嗰啲嘅 acting 我覺得超表面嘅 acting 嚟噶，係啊，但係到今次真係嘗試去拍一個微電影嘅時候，發現嗰種嘅感覺係完全唔同嘅，係啊，我覺得依樣嘢我都好想去繼續鑽研落去咯。 係都試下咯，咩都你又唔知點樣又可以擺翻落去自己即係現場演出 啊歌啊等等咁樣。係 所有嘢藝術嘅嘢，我諗所有嘢都係貫通咯，都係人，都係圍繞住人咯。 同埋你講音樂劇，我諗起即係有一啲即係外國都睇過 Hamilton 嗰啲咧，即係佢嗰種嘢係其實佢係將一種傳統音樂劇，跟住但係佢加一啲叫做新啲嘅 genre 擺入去，然後但係佢又有 perform 嘅古仔啊，即係呢一啲都係。 如果可以做到真 係 好啦。 係咯，即係佢唔係大家諗到咁叫做咁 classic 咁抽離， 係啦，即係佢又講一個即係雖然佢嗰個啲歷史人物啦，咁、但係如果變咗係一個即係原創嘅角色你自己演，咁其實佢都可以一樣係好新、好 modern 嘅一種表演嚟㗎嘛。 係啊，好想嘗試啊！ 所以咧 ，Misha 而家個 checklist 開始好長， 係啊， 即係有呢個概念嘅大碟啦，有呢個嘅音樂劇啦，跟住有呢個多少演戲嘅一啲嘢要做啦， 仲 有啲我有冇數流啊 concert 啦，係啦，好好忙喎、啊！ 呢仲要淨係 career 上嘅喎，你自己個人生活上嗰啲有冇呢啲？ 係啦， 冇 嘅。即係未需要啦，因為呢啲已經夠有排度啦，係嘛？ 呢啲諗到頭都爆啦！ 暫時都係專注喺工作上面先啦。 係啦，其他嘢咧，我哋暫時都唔會諗住啦，focus 喺工作先。 私人嘅嘢嚟講，其實都好安穩咯。 嗯， 咁冇乜需要有啲乜嘢諗噶啦，其實都係一齊去生活，一齊去 經歷 咯， 係。 因为呢一首系 Misha 之前嘅派台作品啊，叫做《怪物深受 version》啊，先系自六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本港出现一宗源头不明新冠病毒初步阳性个案，是两个几月以来再有本地源头不明个案。卫生防护中心相信，住在屯门翠宁花园的患者很大机会感染变种病毒 Omicron， 社区可能出现隐形传播链，对此感到非常担忧。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說，不少機組人員住在屯門，提醒當區的居民留意。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恒說，即使找回望月樓剩下的六名食客，也不代表社區出現 Omicron 感染個案的風險減低。又說現在社區出現源頭不明的個案，應該盡快進行基因排序，找出源頭。他又說，隨著輸入個案越來越多，而 Omicron 變種病毒的繁殖速度快，潛伏期較短，如果長時間留在檢疫地點，反而增加感染風險，建議當局可以考慮縮短檢疫期，由21日減至14日，同時應該先暫停外佣來港。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到又一城望月楼视察之后，估计病毒穿过屏风之间的罅隙传播。袁国勇说，望月楼的送餐、执台和厨房卫生都符合规格，加上餐厅内14部空气清新机亦都平均摆放。他说望月楼内感染的个案，吃饭的时候都是坐在角落的位置，经空气烟雾测试之后，发现角落位置的空气流动不足，估计确诊机组人员的病毒按空气流动带到空气流动不太足够的角落位置，感染部分的顾客。袁国勇说，望月楼已经作出改善，包括调整空气流量和加装坐地空气清新机。他又呼吁市民，如果有不舒服，不应该出街吃饭。梁君彦连任立法会主席。立法会秘书处说，第七届立法会主席的提名期下午五点结束，由于只得一项的有效提名，宣布梁君彦当选主席。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有几阵雨，最低气温大约18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新界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马场对开快线有意外啊，塞到去和斜村。仲有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跟住科学园段第三线都是有意外，现时一大多车。九龙方面呢，头先尖沙咀梳士巴利到弥敦道交界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嘅。意外事故啱啱清咗场，咁但係梳士巴利到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带呢仲係好多车㗎。龙尾就去到永安广场附近。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喺菲林明道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畅顺嘅，尖沙咀线有啲龙尾近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嘅龙尾近多实街，龙翔道嘅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咁啊新界咧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一段比较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丁九桥同埋丽城花园，仲有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啊，近住博爱交汇处都多车噶，龙尾喺新围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时候不早啊 ，MC 张天赋，快啲清洁顶安全帽，然后过嚟开工。不过记得唔好用清洁溶剂去清洁顶安全帽、啊。 毛利经理，我都知道时候不早，咁即系要用咩嚟清洁顶安全帽、啊？ 新人真系新人，思芬，你教佢。 咪就系用番碱水同湿布清洁咯。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佩戴合适安全帽，保护头颅好发宝。Hello， 大家好，我系 MC 张天赋。 携手出发，新时代奋斗者， I got that fire. 实现演艺梦想， 为新时代奋斗。 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Hello， 我系张学友，2022携手出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齐出发，实现你嘅演艺梦想啊！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好了 咁啊，啱啱就聽咗咧，即系 Misha 講，即系佢之後自己一啲嘅諗法，希望做啲咩啦。咁而家實際做咗嘅嘢咧，係啦，就係今日蘇浩有我 Misha 嚟到咧，亦都會有佢嘅新嘅專輯《Never Too Late My Path Me Way》嘅。咁同時亦都裏邊有呢一首即系新嘅歌，難度我還未夠難嘅。 Yes， 首先我要想講咧，收到呢張碟嘅時候咧，每一次你嘅碟咧都係非常之厚實啦。系啦，非常有份量啦。系上次嗰啲硬卡嗰啲咧，我 keep 住咗喺度咧。 好重啊！ 系啊，好靓啊！嗰啲黑白色咁样嗰啲咧， 嗰、那个好重嘅。 系啦，今次 好大嘅。 呢一个亦都系大嚿嘅，亦都有份量嘅咁样样。 嗯，咁我终于明点解 Misha 开始屋企话唔够 WiFi 嘢，因为大家都系喜好俾一啲好大份嘅嘢人嘅， 有实物啊，有份量啊，攞上手啊，嗰种感觉中意 嘅。我觉得今次个碟系好似一本時裝雜誌， 係啊，見到封面呢、這、一個啊， 呢、這個 wet look， 依、這個感覺都幾覺得自己好型格咁咯， 係咯，亦都染咗個即係個頭髮啊，跟住個造型上面衫啊嗰啲咁，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大家有呢個專輯，你可以見到個裏邊嘅一啲型嘅相啦， 係啊，有啲性感咯 ，OK 啊 ，OK 啊，OK 啦， 我諗呢一個面向大家都好少見到嘅， 少見㗎，少見㗎，即係見到可能你 social media 之前 post 少少上網都就，呢一個嘅你又係唔同咗咯，咁樣樣。咁而亦都有一首新嘅，即係叫做一個 round up 嘅歌啦，難度我還未夠難。 小終結啦，係三年裏面嘅難度我還未夠難，咁就今次就完全就唔使自己寫歌啦。我諗呢首係我呢隻碟裏面唯一一首唔係自己有參與去寫曲嘅。咁就係阿 Phil 送俾我嘅一首歌啦，亦都係 Wyman 送俾我嘅一份詞啦，好大好重嘅一份禮物。將我三年嘅一啲嘅感受寫咗落去啦。Phil 嘅歌俾到人一個好温暖嘅感覺啦。Wyman 嘅詞俾到人好真實嘅，真係真真正正經歷過嘅一啲字啦，咁其实自己唱落去嘅时候都好多感触嘅，第一次去唱嘅时候都喊到不得了啦。咁我都会，我有问自己点解我会喊得咁犀利嘅，咁其实自己谂翻转头系因为我真系经历过呢啲感受咯，或者我真系谂过词里边写过嘅嘢咯。当然我哋行得 行條路咁長嘅時候會有攰嘅時候啦。咁攰嘅時候就少不免咧，有時會係真係講下一啲晦氣嘅説話啦。 嗯， 咁呢啲係好現實嘅嘢。咁但係可能喺歌上邊，我一路以嚟嘅歌咧，都好少去講呢個咁樣嘅 topic， 講得咁真實啊。咁所以今次係將係好 naked 嘅自己話到俾大家聽。咁其實有好多人聽完呢首歌都同我講，佢哋好多心同感受嘅，因為我哋無論係我嘅 career 行得有幾難啦，我諗人生裏面每一個職業都有好多嘅難。有啲人可能甚至乎買一餐飯，其實要過活已經係好難啦。咁所以呢一首歌都想話俾佢哋聽，我哋每個人都有唔同程度嘅難。咁我哋大家都係同伴嚟嘅，我哋有好多人都經歷緊嘅，即係唔好話唔好覺得呢個世界得我自己一個咁 lonely 嘅一個人咯，咁孤單咯。我哋有好多嘅同伴，大家一齊去行呢條咁難行嘅路咯。 所以喺呢個咁有重量嘅作品入邊咧，我同阿波咧都會即係消化咗呢首歌之後，其實我哋都會估一啲問題啦，就估下到底呢隻歌創作嘅時候係咪有啲唔同嘅狀況有發生過咧，或者啲概念係點樣嚟嘅咧？咁不如就我估先啦， 好 嘛？嗱，因為咧頭先 Misha 都講咗少少，有一樣嘢講得好好，就係 Wyman 嘅詞好多時候都俾到一種好真實嘅感覺大家。而我自己去聽呢首作品嘅時候，特別感嘆或者感慨嘅一句就係為何沒有人及我難？呢一個我覺得係每一個人喺佢嘅追夢嘅過程也好，或者生活嘅過程也好，都會有問過。每一個人都會覺得點解即係會有比較啊？即係總會比較就係點解我又係出咁多努力，人哋又係出咁多努力，點解我付出嘅努力好似係特別少嘅回報，或者可能特別難去俾大家見到咁嘅咧？我諗呢一個都係曾經反映到Misha 有一個咁樣嘅狀況，會問過自己嘅咁樣。我就估呢一个系有一个真实嘅状况喺度。 咁我想估咧系即系因为我一路听嘅时候有一个好大嘅感觉，就系你我戴住 headphone 听，我好中意用啲 noise cancellation 听得最清楚啦，首歌可以。但系一路有一种感觉就系呢一首歌你嗰个人声咧，其实好近好贴啊，或者可能形容叫好浅，即系可能乐器上面嗰、那个我唔知系咪 mixing 上面反而。是有咁样嘅处理，因为啱啱你讲到，即系呢个系一首好赤裸一首歌，可能就系因为有一个咁样嘅谂法，一个好系你嘅心声，所以喺嗰个即系技术上嘅处理啦，叫做将个人声系做得比较赤裸一啲，即系 raw 少少咁样样，等大家去听嘅时候就，哦，真系感受到 Misha 嗰个难究竟系喺边度啦，呢、這个就系我想估嘅。 系啦，咁啊， 你哋两个都啱啊！ 哎呀，好嘢，好嘢！ 因为证明咩啊？证明呢首歌真系作得好， 好嘢，好嘢，好嘢，唱得好， 所以大家都好 get 得到啊！ 系啦， 啱晒，啱晒。 系啊，你可以就 elaborate 可能阿斌嘅讲嘅嗰一样嘢先。 阿斌讲嘅就系有阵时真系会去睇翻可能同期嘅人啊，可能佢哋条路点解嘅？点解佢哋？個回報嗰陣可能會高啲，依個的確我諗我哋每一個人都會去諗，會去羨慕咯。有時真係會去羨慕，但係其實你要坐翻低，即係我經歷咗咁耐啦，我去睇翻轉頭，其實努力咧同回報咧不能成為正比嘅。你我諗而家有時有啲人會話我少少佛系咁樣咧，咁但係其實我唔係，我喺努力方面我絕對唔係佛系。但我佛系方面是我知道回，因为我知道咗回报不能够成为正比之后呢，我只能够交俾我自己，因为我控制唔到回报系点样㗎。呢啲嘢系户外嘅因素嚟，我只能控制我有几努力同埋我有几珍惜每一次机会。其他我就交俾个天啦。我就等一下睇下个天几时开眼。又听啦。 听天由命， 真系呢啲嘢，因为我哋控制唔到啊！我谂啲人做 science 嗰啲都知啊，有啲嗰啲系 unknown 嗰啲控制唔到嗰啲嘢， 不断 test 咯 ，test 到 系啊 ，test 到得为止咯，咁就要等噶啦。 明白，但系即系其实都 講的有一樣嘢啱，就係、是、真係經歷咗一段好長嘅時間，由 Trackers 到而家 Misha 好好嘅個人發展。其實諗翻起當年自己啱啱出嚟嘅時候，會唔會諗到即係嗰個已經會諗到好遠，就係、是、啊有一日我可以自己咁樣去做一啲自己好喜歡、好個人、好自己諗法嘅嘢，慢慢帶到出嚟。嗰陣時其實會唔會諗到咁遠嘅？好老實講， 我絕對會啦，因為絕對、嗯、因為我哋入行都知道啦，其實一開始咧，你未必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嘅。 嗯嗯， 你要做到係咁上下啦，你先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依、這個我諗唔係行內人咧，都應該會知道一個道理。咁、 嗯、 所以嗰陣時就都比較收埋自己嘅，有好多嘢都唔敢去講出聲嘅，好多嘢就煮到埋嚟啦，咁我就順勢去做啦。咁樣依啲好多都係咁，直接到可能係自己有翻多啲信心啦，都係依一兩年嘅事情啦。咁、 嗯、 有翻多啲信心嘅時候，知道其實有好多嘢我都應該要講咗出聲先。我唔講咗出聲咧，冇人會知道我諗緊啲乜嘢嘢嘅。即係例如我今次真係去 suggest 話可唔可以揾到 Wyman 填詞，當我去問呢條問題嘅時候，我唔知道會唔會實行。 嗯、 但係我知道嗰樣嘢就我唔問就一定冇。 嗯， 咁所以我就問咗呢條問題，咁好好彩，咁 Edward 就真係問到 Wyman 可以幫我寫呢份詞，所以我都好感恩咯。但係我都有時會覺得啊，會唔會講得太多呢？ 又會有翻另一個自己出嚟 balance 咗， 一定會㗎。我好驚，我唔想做好煩嗰個人。咁、嗯、但係絕對係有啲想法想講嘅時候講咗先。我諗係睇你點樣講咯。 係啱嘅。 係啦，要諗埋佢點樣講，要點樣兜。 嗯 覺得靚仔啲咯，咁樣。咁所以我諗一個好好嘅公司同一個 artist 佢哋最好嘅工作嘅嗰個 關係 呢，就係、是、互相都係 express 咗先，咁大家要 respect 大家自己嘅想法，跟住慢慢去磨合，咁呢個係最好嘅狀態咯。 而因為我記得上次打俾你嘅時候，你都有講過，即係呢一首歌佢唔係一個即係一味正能量嘅，佢亦都有佢得曬嘅地方。咁、 嗯、 其實之後再不斷聽，都已經感受到。我覺得其中另外有一句。我都覺得我自己都哇 嗱嗱， 佢話有時未免對著命運慨嘆。 係 如果係喺你自己身上面，你真係諗翻有冇話即係邊段時間，你自己都真係有出現過嗰種對命運慨嘆啊？點解咁咧？ 甚至乎可能係冇乜覺得冇乜希望咁樣喎，好似 即係去到好大好大嘅狀態。 我未諗一個 slogan 就 never too late my path me way 嘅時候，我就會慨嘆就係、是，唉，點解我條路咁長嘅咧？即係我點解 start 得咁遲嘅咧？係、 嗯、 咪我嗰種慨嘆係可能我當其時好細個嗰陣時讀書掛住貪玩，而令到我自己條路咁樣行得咁慢咧？咁呢個慨嘆係。唉，點解我嗰陣時咁樣咧？係咁、啊、但係又冇嘅，因為唔係嗰陣時嘅自己嘅貪玩，咁都唔會導致到我今時今日行到呢條音樂嘅路。可能啊，我真係做緊完全係其他嘅嘢。 所以你如果可以翻去以前嘅話，即係自己去慨嘆嘅話，你會想有啲咩係做㗎？喺嗰陣時， 我唔會由英國轉去美國讀書咯。 嗯， 咁可能就我個命運就會好唔同㗎啦。 嗰陣時嗰、那個依依、這個決定嗰個影響係在於咩？ 反叛， 嗯， 因為係屋企人逼我去英國， 嗯， 咁咁我英國讀書嗰陣時候咧就成績非常之好，當我好嘅時候我就有一個bargaining power 啦、 嗯嗯， 我就你逼我去依個地方讀書，我就唔去依個地方，我去另外一個地方讀書。 OK， 咁我就去咗美國啦。哇，咁就從此人生就有 改寫咗啦。咁樣，即係如果喺另一個平行時空，你留咗喺英國讀書嘅， 我落咗醫生啦。 OK， 咁但係好啦，即係講咗一段即係阿 FF 嘅一啲嘅故仔啦。即係但係去翻頭先波盛講翻關於今次呢首作品 vocal 上邊嘅處理啦。 哦，係。你講得啱啊！當其時就有 Edward 有 send 過兩個嘅 mixing 出嚟嘅，咁另外一個 mixing 咧冇而家咁赤裸噶。今次依個係比較赤裸啲，阿 Phil 都有去 comment 嘅，佢就覺得想聽得我把聲細緻啲咯，就是、想多啲真實 raw 啲嘅感覺咯。咁 which 我覺得係好 make sense， 因為依首歌就係需要依種咁樣嘅，好似我喺你嘅耳邊度講緊説話咁樣嘅感覺，所以 even key 都揀低啲啦，唔會有好多 呢首歌唔难唱嘅，其实，即系 vocally 系唔难唱，可能啲 rhythm 方面就比较难少少，因为阿 Phil 写嘅旋律咧系比较错，即系佢你听唔出佢错嘅喎，但系如果你真系去食翻佢个 click 去唱咧，系难嘅，系啦，唱极都唱唔完嘅嗰个句子，唱完一句之后，咦，原来下一句接住继续落去唱咁样咯，咁我自己听翻出嚟，我好满意今次嘅 mixing 嘅，我觉得好好。 咁嗰時因為係佢哋即係拉咗你入嗰個 WhatsApp group 嗰度就有呢首歌啦。咁但係有冇即係你入去嘅時候已經有其他嘅人即係？ 得唔係啊？其實好少人嘅，就得我 Edward 同埋 Phil。 阿 Phil 啦，咁嗰陣時即係呢個你本身都唔知道會係一個咁樣嘅 combination 嘅，其實都已經即係話俾你聽。 我唔知㗎，嗰陣時我好記得係咪阿 Phil 個係啦，阿 Phil 個演唱會，咁我喺後台。咁嗰陣時我係咪做緊音樂劇呢？好似係啊。跟住公司有同事就話：我不如你搵下 Phil 幫你寫歌啦，因為我哋一開始 plan 緊我要出歌啦嘛。咁我嗰次忙到即係冇歌啦，冇寫過啦。跟住我就即係應酬式咁啊，哦好啊好啊咁啊，因為冇一件事咁樣啦。咁之後心咧就突然之間呢個 group 就誕生咗咯。咁所以我就一見到阿 Phil 去入邊 Edward， 即係原來嗰日嗰樣嘢已經發酵到而家有呢個 group 啦。 係啦，好 surprise， 我自己 surprise 咗先，我唔暴露我自己嗰種 surprise， 係啦，有翻啲矜持咁。咁之後我就私底下好似過咗幾日先㗎，跟住我就 message 阿 Phil 就多謝佢幫我寫歌咁樣咯。 哦，係啊。咁佢有冇去即係同你 share？ 哦，佢寫呢一條嘅 melody 啊，即係呢一個嘅作品。 佢有啊，佢話其實。即係如果寫一首好大嘅 ballad 歌咧，我浸肉已經有啦。咁就唔想寫一首咁大，佢反而想寫啲淡淡然去訴説翻自己嘅人生嘅一首歌俾我。 可能即係都唔使點樣講，佢已經感受到一路喺你隔離嘅時候，佢要創作呢個旋律，佢諗住你同你嘅一啲嘢。 佢我知道佢有其他嘅訪問有講過話，寫呢首歌俾我嘅時候係壓力大嘅。 压力大 是啊，可能因为熟就更加压力大啩，即系可能佢谂到佢呢首歌唔知道，即系佢可能真系想为我好，咁所以佢当我想为我好嘅时候，咁佢想写一个更好嘅旋律嘅时候，咁自自然然你就会有个压力喺度咯。 但我反而想知咧，即系今次呢首作品出到嚟，即系大家乐迷都好喜欢啊，咁样，但系会唔会个 group 你哋仍然三个人 keep 咗呢个 group 喺度，跟住然后可能大家都会讨论下啊，大家即系睇到个 feedback 会系啊都几好啊，或之后下年 Misha 不如咁啦，我哋再有啲嘢玩下啦，咁样 已经变咗个四 group。 唔紧要啦，你咪得闲咧过时过节咧咪 Merry Christmas 啊，跟住新年快乐啊，系呢啲节日系咁噶啦，啱啱先？ 由你睇翻都系啲死 group 咧，上一个 message 就上年嘅圣诞啦， 一定系跟住然后啊，唔知道大家呢排忙唔忙做紧啲咩咧？佳节送上温暖俾你哋啊，咁样，跟住我都好想再做歌喎、啊，不过 我就因为你依句 系啦，你新年可以先。Happy New Year！ 就咁啊， 祝福嗰啲咧， 可以做呢啲 长辈图，每嘢一张。 就咁啊！ 咁喺呢首歌里边，即系就 Evan 啊嘛，即系 Evan 佢其实成呢个过程里面，佢即系从旁佢点样介住呢一件事，可能就前期去到真系录或者 哦，咁佢编曲上面都俾咗 Ariel 好多嘅意见啦，咁个方向啦，咁喺录音方面咧，其实佢今次喺vocal。佢令到我有少少嘅改變，就係用多咗 chest tone 啊，即係講嘢嘅聲音啊。因為我平時我可能我唱歌係比較用高音嘅聲嘅頻率去唱嘅，咁今次佢想我講嘢多少少，咁喺呢一方面就介多咗我咯。咁其實今次嘅錄音過程，其實我諗喺2021年同佢錄音嘅過程裏面，我都 enjoy 咗好多。比如我以前同 Edward 去錄音咧，好大壓力噶嘛， 驚啲嘅係， 好驚噶，係啊！但係而家鬆咗好多，同埋我哋真係可以喺錄音嘅時候玩咯，係啊，咁變咗嗰個狀態同以前超級唔同，所以我覺得出嚟嗰個 product 嗰個歌咧，係自己滿意好多嘅。 因為在那個 moment 裏面你已經很 enjoy， 很一個很舒適，令到可以你在錄音室裏面做很多不同的變化，玩很多不同的東西的時候，那撞出來那種 chemistry， 撞出來的東西就會更加之好咯。 因为夠胆试同埋夠胆提出，啊，不如我俾一 take 点样嘅嚟试下，觉得点？ 唔会系再战战兢兢咁，我同埋发现到系唱呢个录音嘅过程冇嘢系错噶。 啊， 以前我会觉得我点啊，我唱成点啊，我咪错咗啊，即系唔应该有一个咁样嘅思想啦。都系咁样嘅思想，你唔系做紧音乐，你系考紧试啊。 嗯， 系呢个系以前同而家嘅一个好大嘅转变咯。 系咯，已经系做实验咁样噶嘛，即系不断去试啊嘛。 系试下啦，诶，撞多啲嘢啦，俾多啲，喂，玩啲超夸张嘅俾你，睇下得唔得？咁做咗先啦，咁你个超夸张可以收翻少少嘅啫嘛，到最后。咁呢个就系、是、我而家同 Edward 嘅录音嘅关系，由以前好似一个老师学生，咁而家变到真系一个朋友监制歌手两个去一齐去搵一啲正嘅嘢出嚟咯。 咁啊，所以有而家你呢一个嘅小总结啦，呢一张嘅专辑 Never Too Late My Path Me Way 里边有呢首难到我话未够难，亦都期待啦，2022年嘅 Misha 啦，会有啲吓咩发生啦？ 系 个 checklist 好长啊，大家记得帮手记住。 一个 钟。今日最多谢叶巧良嘅 ，Thank you。 Thank you。 未害怕每天更竭力疲，无尽期。若大气慢一些至练成才争气，也望沿路有些饼干碎鼓励我，而不必一直空肚强行前进，求黑马变传奇。现实却每天给我运来更多的杀机，未让我坐低止血有来挨打气，我用朝着理想打出去的力气，每一天不再改进我来迎战，何解也赢不起，难道 心。 要确信我未来很璀璨。倦期盼。 啱啱听过有，今日我哋嘉宾叶巧林嘅新派台作品《难道我还未够难》，听日五点见，拜拜。